起，人海中我遇见你。或许阳光灿烂的季节最难挡你的美丽，我的世界竟然好脆弱，沦陷得太容易。缘分原来是颗 TNT， 来得惊天动地。全是你，怎么全是你，让我爱的恋的想的念的全是你。我的心突然空空，三十六计到底该用哪一计。全是你，怎么全是你，让我从早到晚醒的梦的全是你。书上说爱是像童话，或许就在某一个清晨开始。